犯罪的结果，整个生态环境被破坏，地球过暖现在造成的这个气候的反常。当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这么多地方这么多州现在面临干旱，农作物欠收，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这个对物价对食品的影响，我们就为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知道有一天你要更新整个万有，我们会看到一个这个整个宇宙在一个和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也知道作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能够承受那你要在创世以来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国度，这一切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为了这个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助你继续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里面来做拯救的工作，透过你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来光照我们，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你的话语的喂养，求主你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顺服，也学习怎么样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过活，让我们的家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求主你来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生命的道。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开始思考一个题目，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这个丈夫与妻子彼此之间，他们应该怎么样来相待？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不同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我知道这个在这里有一些是读角色，有一些是读角色。台湾从小到大，我们是学讲这个角色，所以这个那到底在一个家里面？一个家里面，上帝要这个丈夫跟这个妻子他们扮演的 role 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来扮演这些不同的角色？然后，到底为什么上帝设立婚姻这件事情？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我记得那个我80年代中期我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到30岁，信主才1年半。所以结了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到底在家里面我的角色是什么，太太的角色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开始结婚的那个时候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现在回头一想的话是很可笑，也看到当时的这个无知跟这个愚蠢。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把我太太当成我个人的私人秘书，这个 executive secretary。那我们有时候要一起出去旅行，或者要去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我就叫他赶快过来。过来干什么？我会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事情要做的事情，然后先后次序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 expect 他拿一个笔记本，然后把这个都全部写下来。所以我啪啦啪啦啪啦，我把讲完了以后，然后我说：“那你都记下来了吗？好，那你读回来给我听听，我看看漏掉了哪一个没有。”所以我基本上的话，那时候把它当作一个个人的一个 executive secretary。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 stupid 的这种愚蠢的这种理念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上班的时候，我老板是这样子来对待我的。那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有。头几个月呢，是跟我老板 share 一个，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办公室里面，那他也很欣赏我，那他就会我们一起在做 project 的时候，他就会讲很多 idea， 然后叫我写下来，然后跟我讨论 ，OK， 然后怎么样去执行等等。所以，我也信了主以后，我在读圣经，我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这个头。那头是什么呢？头很简单嘛，头就是 boss， 就是老板的意思。那如果我是老板的话，那他是谁呢？当然他是我的 secretary， 一天24小时的这个秘书。所以我们没有上帝的这个启示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Okay,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怎么样去扮演的话，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来光照我们。 在今天尤其是婚姻，尤其是婚姻，所以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对婚姻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看法。现在有一些中学里面的教科书，传统的婚姻家庭是什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有孩子。那现在有一些教科书里面已经讲，两个男的也可以结婚，然后领养一个孩子；两个女的也可以成立家庭，然后领养孩子等等。所以很多州已经通过法律来保护这样子的同性的这样子的这种结婚。你注意，我记得前几年这个有一个运动 ，Save May Day for Marriage，May Day 的意思就是求告的意思，求救的意思。那有很多人他们要来修改美国的宪法，那怎么通过？要希望能够修改美国的宪法，再加上一条这个 amendment 一个修改。这个 amendment 是什么呢？就是给婚姻下定义，说婚姻一定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这样子结婚。我说啊，这个是很 obvious 很明显的事情，怎么这个东西还通过宪法来给婚姻下这个定义？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怎么整个世界就落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光景当中？那以父所说第五章里面，那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家里面这个丈夫跟妻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这个限制，我们今天首先是看这个妻子的这个角色。那为什么先看妻子的角色呢？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是这样子，保罗是这样子写的，所以我们就尊重保罗的这个他的这个讲的这个逻辑。那下一次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段圣经里面看，然后我们看看丈夫在家里面扮演这个角色。首先我们看22到24节，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那保罗一开始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就教导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那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教导呢？那因为下一节圣经23节保罗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保罗要妻子顺服丈夫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保罗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好像是什么？好像头跟身体的关系。所以婚姻不只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二人成为一体，并且在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的里面，这个两个人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差别是什么？那上帝要丈夫扮演这个头的这个角色。那保罗在下面做了一个比较，做一个比喻，一个 comparison。那保罗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那这个很有意思。这段圣经其实对婚姻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教导。没有上帝的启示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就是说今天到底上帝为什么设立婚姻这个制度，为什么上帝设立婚姻这个制度，为什么圣经开始这个创世纪这个亚当夏娃，我们看到上帝把这个夏娃从亚当里面出来，然后给他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今天我们两个人结婚，是不是就是两个人这个关起门来过的这个甜甜蜜蜜的这个生活呢？这个是不是婚姻的这个目的呢？享受一下这个国内以前叫什么？叫小资产温情主义是生活，是不是？那到底为什么上帝会设立婚姻？因为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当初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结婚设立婚姻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预表。那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预表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非常看重我们的婚姻，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因为上帝要透过我们的这个婚姻生活来反映出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 multifaceted relationship。 圣经里面形容上帝跟他的百姓有造物的神跟被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有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有葡萄树与枝子之间的关系，有头跟身体之间的关系，有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有丈夫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有这个君王跟他的百姓，或者是元帅跟他的军队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关系。所以今天上帝为什么思考一下，上帝为什么设立有各种不同的这个 social relationship？ 为什么会有父母儿女、丈夫与妻子？跟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君王跟这个百姓等等？因为上帝在透过这一种不同的 social relationship， 让我们看到上帝我们的天父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这样子一个丰盛的一个多元化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旧约里面，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上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好像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一样。那整个旧约的历史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是上帝的百姓对上帝不忠心，结果上帝耶和华还是赦免他们，耶和华还是在寻找他们，那耶和华最后还是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所以新约里面，当耶稣用新郎这个比喻来形容他自己的时候，耶稣不是在讲一个新的东西，耶稣在讲一个提醒一个旧的事情。这个旧的理念，这个旧的理念是什么？这是耶和华跟他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神跟他的百姓之间是一个丈夫与妻子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有一天，上帝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自己把他比喻成新郎，把教会神的百姓比喻成他的新娘、他的心腹，和合本把它翻成这个心腹。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个婚姻是这样一个重要。那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离婚是什么意思？他离婚的话，他就等于在宣告教会跟基督可以分开来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教会跟基督是联合在一起，永远不会分开来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把我们跟上帝的爱之间隔绝的。上帝的应许是耶稣基督要来迎娶他的这个新娘，然后永远我们要跟上帝永远住在一起。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头跟身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头跟身体不能分家的，分家就砍头了。所以今天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不论吵架吵得再厉害，不能提离婚这两个字。 This is not an option，不能提离婚的两个字。以前我参加一个教会，这个一个太太跟我讲，这个那没有结婚、没有信主以前，夫妻吵架，动不动这个先生就会说离婚，离了吧，不要跟你生活在一起了。信了主以后，那这个上帝在那个先生心里面就做感动的工作，最后他就不提这个字，不提字，上帝继续在他身上做感动的工作。结果他后来当了执事，后来这个先生又当了长老，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太太就在团契里面就分享上帝怎么样在他先生身上来做这个感动的工作。所以这个婚姻是反映出来，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的婚姻是反映出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那保罗为什么要妻子来顺服他的丈夫呢？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是什么意思？这个头是什么意思？这个要回到创世纪里面，回去看当初上帝怎么样创造男人、创造女人。首先我们看到上帝是先造了这个亚当，然后后造夏娃，先造亚当后造夏娃。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先后次序的这个问题，这个先后次序问题很重要。那第二个，这个夏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啊？是亚当给他取的，对不对？是亚当给他取的。那亚当给他取名字，这个事情本身，这个 act， 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很重要。重要是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当亚当给动物起名字的时候啊，亚当给动物，这个亚当不是说啊，这个动物在那边排队走到他面前， 这个鼻子长长的，哦，这个叫大象，那个脖子，那个叫长颈鹿，那个脖子长的，这个叫猫，那个叫狗，不是重点，不是这个。亚当不是一个动物学家哈，不是这个 zookeeper， 不是动物园的这个管理员，给动物什么想各种不同的这个啊，这个名字啊，那个什么都不是，所以叫他四不像。动物亚当给动物起名字的时候，表示说亚当有这个主权在这个动物身上，管理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名字跟这个人很重要。当上帝改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就是说上帝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要把他带到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啊，旧约里面有谁被名字被改了？啊，亚伯罕，对不对？亚伯拉罕，来，啊，上帝拣选他，呼召他出来。现在你要做多国之父 ，father of many many many many many nations， 多国之父。所以上帝给他改了这个名字，雅各。雅各这个人，上帝改名他叫以色列。所以啊，耶稣见到彼得就给他改名字。这个改名字不是一件简单的这个事情。扫罗变成保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事情。改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在这个人身上，他按照他自己的主权的带领，现在这个人有一个新的这个生活，新的一个侍奉的一个阶段。所以当亚当给他妻子这个取名他叫夏娃的时候，这个就表示这个上帝把他放在一个 authority position 啊，一个权柄的一个地位 over 他的这个妻子。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很重要。所以在一个婚姻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这个丈夫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领导领袖，这个 head。 那今天任何时候你有一个团队的时候，有一个 team 的时候，你总要有一个人去 lead， 这带领其他的人来跟随，不然的话就乱。那今天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了各种不同的这个 team， 不同的团队。那最简单的一个团队是多少人呢？两个人，最小的一个团队是两个人。那这个两个人里面，上帝要丈夫来扮演这个头的这个角色，这个领导的这个角色。所以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照样凡事顺服丈夫。那这个凡事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凡事有时候被误解。有一次我跟一个基督徒的太太在聊天，那个太太就是她说我在学顺服的功课，啊，这刚刚结婚不久，那学顺服丈夫的这个功课，哦，这功课很难学。我说怎么个难法？她在操练 ，OK， 操练什么？她丈夫说一，她就不说二。丈夫说这个杯子要这样子洗，她就要这样子洗。这个碗盘要放在这里，他就放在这里。这个事情要这样子去做，他就这样子去做。我说这个不是这一节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是他在 micromanage your life， 他在管理生活里面所有芝麻绿豆的小事。为什么呢？这个你看，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这个教会要顺服基督，教会顺服基督。OK， 那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来 micromanage 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啊？没有嘛 ，OK。耶稣要我们常常守主餐纪念他。耶稣没有告诉我们是每个礼拜呢，还是一个月一次，还是一季一次？没有。耶稣说教会里要有这个应该有长老有执事 ，OK。然后这两个职分的这个要求 qualification 是什么？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几个月开会员大会，会员大会多少人以上出席才算有效？然后这个提名的过程应该是什么？等等，应该有几个执事几个长老？耶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要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唱诗赞美着。耶稣没有说这个礼拜你要唱哪一首诗歌，耶稣没有这样子告诉我们。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一个暑假教会可不可以出去露营，如果去的话去几次，哪一月去什么地方，耶稣没有这样的。耶稣这个带领教会的时候，给我讲一些很多原则性的东西，然后给我们有很大很大很大的这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我们自己去 design。 所以这个 那个太太她的先生其实他自己有很多的这个病态还不了解啊，他 have a great need to be in control， 他掌控的这个需要很强，是这样子，所以两个人都需要去调整。好，所以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这样子凡事顺服丈夫。这个凡事的意思不是每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重点不是在这里，这个凡事就是这个家庭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就是指这个意思。一个层面 ，OK， 那另外一个我们非常需要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就是说，今天上帝要妻子去顺服丈夫的领导，并不等于说这个妻子是这个 inferior， 是低于一等的，不是这个意思 ，OK， 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这个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我以前读那节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废话，多了一点，多了几个字。为什么上帝按他形象造人就行？为什么还要另外加一个？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啊，为什么多加了几个字？造男造女。其实这几个字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男人跟女人，丈夫跟妻子。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因为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人本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尊严。我们有尊严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第二个，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身份地位完全是平等的。如果我们读哲学的话，这个就是哲学里面有一个字 ontological， 就是在 being， 在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身份地位上面，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是完全平等的。那我们扮演的角色会不一样 ，functional， 我们有 functional differences。我们的 ontologically 在我们的 being 上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在不同的角色上面 ，functionally 这个我们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那在婚姻里面也是这样子，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的。那比如说今天我是在这边讲到，我的角色是什么？我是在这边当讲员。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来这边讲到？什么时候讲到了？让这个我们起因经文读完了，这个领会说今天是我们谁是在这边讲到？这个是我来这时候讲到的。所以我要听领会的这个安排，今天时间是多少，唱几首诗歌，什么时候唱完那个诗歌，当他宣布现在是我们讲到的时间啊，谁谁谁来讲到，那我就来修啊，我就上这边讲到，我要尊重这个次序啊。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很多弟兄姐妹说去露营，这个欧罗有总负责人发 email 出来说，你负责带这个哈，你负责你们几个负责上那一天晚上的饭等等，那大家就要去搭配 ，OK， 按照这个次序讲就不会乱，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时候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今天以前没有 GPS， 两个人出去探访，一个人开车，另外一个人看地图，转左就转左。转右，转右，再过两个红绿灯，要出去，等等。那你开车的人就要去听的，开车人就要去听的。你不能说，我是牧师，凭什么我要听你的？你是我的，你那时候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开车的角色。你不能又开车又看地图 ，OK？ 以前没有 GPS， 以前没有 G， 你不能又开车又看地图，你会出车祸的。你只能听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看地图都告诉你怎么走，你就怎么去走。那同样的，我们在。在家里面，我们上帝的这个 ordain 有不同的这个角色。好，那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顺服这个地方呢，不是特别来在婚姻里面讲的这个顺服这个 submission。如果我们看第五章的这个上下文的话，这个保罗在这里讲讨到顺服这个题目的时候，保罗一开始在五章二十一节里面就提到。保罗在这一段圣经的前面，保罗五章二十一节说，还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那有的人说，这个彼此顺服的话，那你这个里面的次序是什么？不是乱了套了吗？这样子，什么叫做彼此顺服？ 那如果上文21节讲到彼此顺服的话，为什么马上下去下文的时候保罗要妻子顺服他的丈夫呢？然后要求丈夫去爱他的妻子呢？什么叫做彼此顺服？这个彼此顺服的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不是很复杂的。彼此顺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要尊重对方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我们要彼此尊重对方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叫做彼此顺服。OK， 那比如说，我主席宣召完了，我不能说我现在跑过来，哎，我要开始我的讲道了。Not so quick， 没那么快。程序单上面什么时候唱完诗，什么时候开始讲道，那个是有这样一个次序的。那今天领会的负责带领整个崇拜的过程呢，我要尊重他。哎，所以这个我们彼此顺服，就是说彼此我们承认，并且我们尊重上帝在一个团队里面所设立的这个次序，然后我们要尊重对方的这个职分跟这个尊重这个次序。所以在5章21节，保罗说还要存着敬畏耶稣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下面保罗就讲了很多的例子，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丈夫与妻子，第二个是什么？父母与儿女，第三个是什么？主人跟仆人，其实是主人跟奴隶。 OK，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讲这个老板跟下属好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 situation 里面 context 里面，怎么样来操练这个彼此的这个尊重，彼此的顺服。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这样子讲呢？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这样子有这种教导呢？那今天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会自然而然有这种反弹呢，是这样子反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里面有秩序的，有这个 order， 有一个 hierarchy， 有一个相互的这个上下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秩序。可是当人堕落的时候，整个秩序被颠倒了。宇宙里面的秩序被颠倒了，这一颠倒的结果就天下大乱。上帝本来秩序的话，上帝在上面，按他的形象创造人。OK， 那人，然后人的话有男人跟女人，然后人要管理动物，然后动物又吃植物，那最下面是矿物。那犯罪的时候，整个秩序颠倒过来，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个果子。那人为什么会听这个果子？因为这个动物去引诱他去吃的，人又听了动物的话，那谁先吃的？这个女人先吃的，那男人为什么吃？因为他听了他妻子的话，后来上帝惩罚他，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你本来带领他，你怎么去听从他的话？他对告诉你又是错的东西等等，所以上帝在最下面，这个是犯罪的时候整个秩序颠倒过来。那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今天人堕落以后的结果是什么？人去敬拜侍奉被造之物，而不去敬奉造物的主。这个是今天人堕落以后的这个结果。所以整个宇宙里面秩序被破坏掉了。那这个秩序破坏，整个宇宙破坏从哪里来的呢？从人抵挡上帝的主权，从这里开始。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干旱。我们家前面的草地跟很多其他人的草地一样，一片黄颜色的，在上面走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是嘎吱嘎吱嘎吱在响，很恐怖的。为什么下面这个草已经枯干了，很 brittle， 很脆弱的，这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大自然，因为万有不听人的话，本来应该听人的话，现在不听了。为什么万有不听人的话？因为上帝说什么，地要因为你的缘故跟受到咒诅，然后地要长出荆棘跟棘藜出来。那为什么上帝用这个方法来惩罚人呢？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整个宇宙秩序这个 hierarchy structure 那就被破坏掉了。那今天上帝救赎的过程里面，上帝要重新恢复这个秩序。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上帝创造的秩序要完完全全的被执行出来。那 Wisconsin 这里夏天 挺凉快的，不错，不正常的情况是80多度而已，凉快的，很 enjoy， 很 enjoy， 对不对？那可是有一个小麻烦呢，这样出去的时候蚊子很厉害，蚊子很厉害，这岂有此理？蚊子是我们管理的对象，怎么我一出门，你这个蚊子居然还欺负我 ？OK， 那这个除了蚊子以外，还有病蚊子，比蚊子更麻烦的东西是马蝇啊，那个 horse fly， 哇，那个苍蝇叮了你会痛的，叮完了以后起一个包的，是这样，岂有此理？我管理你的，我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地上所以说我怎么你跑来叮我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因为这是一个次序的破坏。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次序要完全被上帝 restore 恢复过来。那现在呢？现在上帝开始在 restore 这个次序的这个工作。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上文那里讲到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保罗说你们要存着这个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呢？上文在讲嘛。上文保罗在把这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这个光景跟我们信主以后的这个光景做一个对照。那以弗所那个地方，他们没有信主以前是什么？啊，他们是醉酒的人。保罗说不要醉酒，醉酒能够使人乱性。你可以让圣灵充满，这样不要醉酒让圣灵。没有信主以前，他们是过的是这样一个败坏的这种生活。啊，保15章15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为人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就要做个聪明人，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个时代邪恶的，一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醉酒 ，OK， 醉酒能够使人乱性，却让圣灵充满，啊，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好，保罗在这里 contrast 做一个对比，没有信主的人，信主的人，或者我没有信主以前，今天信主以后。信主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圣灵，我里面更新我们，圣灵更新我们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来尊重上帝在宇宙里面所设立的这个秩序 ，order， hierarchy， order。我们学习尊重，这个尊重，从家里面，然后在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儿女，然后仆人与这个主人，在这个不同的 context 之下。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尊重上帝的这个次序。哎，那今天因为人堕落，那堕落了以后，我们很多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话会跳起来的这样子。曾经有一个女的，她就当一起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一段，她就跳起来暴跳如雷，啊，圣经要这个妻子顺服她的丈夫啊，这个受不了。不过后来过了一阵子，他开始理解了为什么圣经这样的教导，因为他过去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也所以没有办法遵守这个原则，以至于他婚姻破裂失败离婚了。那我知道我们，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以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世界里面，所以上帝需要用他的律法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过活。如果今天人没有堕落的话，上帝不需要告诉我们这样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话，今天我们人没有堕落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已经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全部去做，我们上帝不需要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堕落的结果，上帝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反弹。一个反弹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所受到的教导，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导跟圣经里面教很多东西是不一样，是违反的。那上帝把跟上帝的原则次序违反了这个东西，圣经里面叫它什么？叫它世界，世界。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的这些思想、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好，那你们在国内从小到大，这个政府的教导是什么？社会教导是什么？女人可以顶什么？半边天，对不对？女人可以顶半边天。 今天我们有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结果，结果在我牧会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我就看到一些家庭里面，这个太太比男人更有男人气。太太比这个丈夫更有男人这个味道，所以啊，那很多时候这种家庭的这个婚姻并不是很理想，不是很理想。我想你们也见过铁娘子哈。那另外一个，在美国是不是好一点呢？美国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个美国60年代以后的话，女权运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开始了以后，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个教导，大学里面的教导，就是说女人跟男人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子，完全一样的 ，in every way。这可是这个不是上帝的这个教，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教导是我们是在上帝面前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可是我们有不同的角色要去扮演。不同的role不等于我们不平等，完全不是的。女权运动把这个东西搞混掉了，他把这个 role 这个平等等于身份地位的平等，他把这两个东西给搞混掉了，不是的。今天每在家里面，丈夫与妻子、父亲跟母亲有不同的 role 去扮演。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讲一个青少年，一个女孩子被她男朋友给抛弃了，现在哭得一塌糊涂，心里很难过。我们在座的哪一个父亲准备好了怎么样去辅导你的这个女儿？麻烦事情，或者她喜欢化妆涂很多这个化妆品等等，你怎么去辅导她涂化妆品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或者今天一个儿子哈，他要学修理汽车、修理工具，他在讨论哦，这个新的这个汽车这个功能引擎怎么样好等等，哪一个妈妈能够跟他去好好的？不是很多，去接这个 conversation， 然后教他怎么样用这个工具啊 ，power tool， 或者他要学木工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有不同的这个角色，那上帝要丈夫在家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个领导的角色，这个领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下一次看丈夫，上帝圣经对丈夫的要求，这个领导要舍己，所以领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周末，下个周末我们出去露营，我很高兴，我不是这个 project 的负责人。以前教会每一年暑假我们都有露营，每一次都是我在那边做负责人，30多个人去露营，7、8个 site 啊，够忙的了。OK， 3、4天在这个地方去露营，够忙的，一大堆事情。所以这一次的话，我很高兴哈，这个我去就行了，然后我就带我这个赔钱告诉我要带的这个东西不要漏掉就行了。所以这个 leader 的这个角色负更多的这个责任。OK， 圣经里面讲的这个 leader 这个领袖的目的，这个 authority 是为了服侍的，这个 authority 用来服侍的，去服侍我们这个带领这个对象，不是在他们身上来 lord over， OK， 来 play boss， 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醒这个妻子来顺服丈夫，来尊重上帝在家里面设立的这个领导的这个位置。那保罗在不断在讲到这个尊重这个事情，那保罗还继续教导，在这一段圣经结尾的时候，保罗说要妻子来敬重丈夫。33节，保罗说无论怎么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好，这个新译本把这个字翻成这个敬重，这个ESV 翻译的是什么？是 respect， 所以 respect 的话是尊重的意思。那这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今天如果一个人他事业很成功，他回到家里面妻子不尊重他的话，他 他会觉得这个日子没什么，没什么人活着没什么意思。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他在工作上面遇见很多挫折，他回到家里面，妻子对他非常尊重的话，哎，那他就觉得那一切都是很值得的，不论他在工作场合上干得多辛苦，受到多少的这个挫折。所以今天上帝的这个设计，这个男人跟女人不一样，丈夫跟妻子不一样。这个丈夫需要得到妻子的尊重，这个妻子需要得到丈夫的爱。OK， 所以这个上下文，你看这个下一次我们讲这个丈夫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是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上帝的这个设计。所以如果你结了婚的话，你太太今天晚上可以回去问你的丈夫，是不是我对你尊重，对你来讲非常的重要。这样你丈夫肯定会 confirm， OK， 这个是，哎，这个是上帝的这个设计。那你怎么知道你妻子有没有尊重丈夫呢？我要你看看她在别人面前怎么样谈论她的丈夫。她跟她那些朋友们之间在一起讨论丈夫的时候，她怎么讨论这个丈夫怎么样？有一次有一个太太那个指责她的丈夫，在众人面前指责她丈夫，你看看她。他现在胖了，你看是不是胖得像猪一样？别人不知道怎么接下去这话，这样。那这一对夫妻的婚姻不美满，长期两个人自己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卧室，不美满。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设立的这个次序啊。那今天为什么今天我们堕落了以后，上帝要我们在家里面所做扮演这个角色，不论是妻子也好，丈夫也好，这么难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人堕落了，堕落的其中的一个结果，都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创世纪上帝对家里面的这个审判是什么，惩罚是什么？3:16。上帝跟那个妻子亚夏娃讲，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好，我请问你，恋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我几个月以前讲过了，好没？恋慕是什么意思啊？控制的意思，好没？控制的意思。上下文，创世纪第四章这个恋慕这个字就出现了。恋慕是控制的意思。所以自从人犯了罪以后，这个先生就要 lord over 管辖，不是爱他的妻子，要 boss over 他的妻子，哎，所以太太就变成个人的私人秘书了，哎，啊，漏了没有啊？啊，你漏掉那个，赶快补上。所以丈夫就变成 boss over 这个 wife， 而妻子呢又要控制这个丈夫，所以这个妻管严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哎。那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婚姻，很多婚姻是很多 struggle。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当初上帝设立这个次序，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不同的角色应该怎么样去扮演。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有困难，做起来有困难。如果问一些太太，哦，上帝说我们要这个要顺服我们的这个丈夫的话，那我丈夫有1000个错，我可以数给你听。我说我绝对相信。哎，你过两个礼拜可能是1500个，不是1000个，我绝对相信。那你问丈夫的话，我太太有1000个理由，为什么不值得我去爱她 ？OK？ 那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堕落了怎么办？那今天福音怎么样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里面这样一个破碎的家庭？今天如果你的配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他的身上，遮盖他，所以在上帝的眼睛里面，他的确是有1000个。 OK， 你如果能够讲得出1000个，上帝可以讲得出10000个、10000个，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可是在上帝眼睛里面看，他是完美的，他的身份地位是完美的，他的身份地位是完美的。如果今天你要找一个 完美的人做你的老公的话 good luck。 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只要跟你先生做个个性测验，我可以告诉你他会有这些缺点。我们不需要去见他，他做个个性测验以后，我告诉这种个性的人会有这种缺点。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很多的问题，我们是破碎的人，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可是今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新的身份地位。这个新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上帝的儿女。虽然我里面有很多恶习，个性上的东西需要改的，可是上帝的面前我的身份地位是完美的。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完美的一个身份地位。那今天如果我们学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配偶的话，上帝所接纳的我们怎么可以拒绝呢？上帝所宣告无罪的义人我们怎么可以去定罪呢？那不但如此，并且耶稣基督把他的灵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我们是耶稣，我们是上帝手中的这个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那我们现在虽然信了主，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地位，可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施工阶段，施工期间 ，OK， 诸多不便，敬请原谅。我们是个 construction site， 哎，我们现在这个 building 这个楼慢慢在被建立起来。可是在施工阶段的时候是会有很多地方不完全的。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我们变成跟他一样完美的，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今天福音，只有福音可以解决我们婚姻里面所面临各种的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没有福音的话，你要两个人挑对方的毛病说不完的。可是在福音里面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的配偶。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天天的透过我们的教会生活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他儿子的这个模样，是他的儿子在我们众的弟兄姐妹当中做长子。上帝在我们身上开始了这个工作，要完成这个工作，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来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的破碎啊，看到我们是这样子一个败坏的人，也看到主你所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义是何等的宝贵。求主你帮助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家里面来继续做拯救的工作，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不是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对方，乃是从你的角度来看对方。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神通过他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在婚姻中荣耀神的名。下面是回应圣诗的时间。